好啦，應阿 William 嘅要求咧，我哋今日聽聽電話，應該係最嬲尾嗰節，應該就係11:15之後啊。咁如果有嘅就打嚟啦，如果冇嘅，我哋繼續吹水啊。 係 啦， 誒唔好話吹水，評論事我哋唔係吹水。 嗱，就頭先提到嗰個咧，就係全球化會跟因應呢個即係疫情嘅變化咧，而作出一定嘅修訂啦。咁呢個修訂其實係同呢個主權有關嘅，意思係咩咧？就係全球化咧係削弱咗大家嘅主權。譬如舉個例啦，歐盟。大家已經冇咗貨幣控制嗰個主權啦。你意大利唔會自己發鈔，你德國唔會自己發鈔。咁意大利如果係爆發通脹嘅話咧，佢冇能力自己處理噶。OK。咁但係今次疫情嗰個變化係點樣咧？疫情咧會重新大家諗翻嚟，就係我哋國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地區嗰個邊界喺邊度？呢、這個邊界咧而家係點定咧？就係邊個地方有事嘅時候咧？而同呢個鄰即係其他地方係唔同嘅時候咧，就自然畫咗條邊界出嚟嘅啦。嗱，其中一個最簡單嘅例子咧，大家一聽就明啦，就係台灣同中國。原本你喺度拗咩九二共識啊，乜都好啦。咁但係一有咗呢、這個即係武漢肺炎之後，你好簡單，我就呢度封關咯。而家個封島嘛，嗱香港嘅 case 咩？香港 case 原本我哋都上嘅，但係我哋封唔到。 啊！冇得封， 冇得封，因為冇即系喺政治上封唔到，咁變咗咧就係我哋好即系好睇我哋一樣嘢啦，就係、是、我哋嗰、那個即係去自救，去自己去令到呢個疫情減到最低呢個情況咧，我哋保唔保持得到？嗱，如果我哋保持得到，即係如果我哋同深圳有一個好大嘅區隔，喺呢個問題上一個好大嘅區隔嘅話咧，咁我哋就體現到呢個地方個實質主權喺度啊！嗱，呢個講出嚟咧，大家聽得明咧？就好簡單啫，就會令到你話你好自覺地，你要令到自己唔好病，因為到咗大家埋大家計數嘅時候，大家計數嘅時候就係、是、哦，原來香港係唔同中國嘅，唔同嘅中國起碼一樣嘢，我睇到就係我哋喺個疫情嗰個控制或者我哋自救嘅能力上面咧，係唔同羅湖橋以北嗰個狀況。 做到一樣嘢，我覺得起碼要消息透明度要高。 係啊。 即係呢個已經唔係政唔政治嘅問題，呢個係關乎人命，係即係個社會個健康問題。喂，如果你日日真係咁樣嗰啲隱形病患者再周圍走，再乜嘢，你係解決唔到個問題。因為喂，韓國已經係個好例子，一個64歲嘅毒後，搞到全國接近10,000人受感染，係曾經風聲鶴唳到大邱一個咁靚嘅地方要搞到封城。慶尚北道呢啲喺韓國嚟講好舒服嘅地方，要搞到係咁慘烈，有啲住醫院嘅長期病患者受牽連而喪失性命。咁其實講真一樣嘢，歸咎於當地人嘅防疫意識 係唔 夠。無論你政府做得幾多幾多嘢都好，但係你國民唔肯去做，或者覺得係冇呢回事嘅話，結果一樣。德國都係個好例子。德國是勝在醫療比較好，所以他大部分人感染。我有德國的朋友跟我說是沒有人戴口罩的，是啊，不 是，我要強調一件事，因為為什麼，如果在澳地，因為我前一晚去過，澳地是禁止戴口罩的，但現在可能開始改了、 今天開始改 了、 總理告示就說所有人入超級市場要戴口罩， 有戴口罩。但是德國為什麼會做到這樣的效果呢？原理很簡單，就是政府和那個國民的步伐一致。你意大利唔係嘅，意大利第一樣嘅政府已經 hea 啦，國民更 hea， 佢根本係唔洗手嘅，根本中意埋即係埋身一埋埋 社交問題， 社交一定係好近嘅。 一見係大家係攞只，跟住吹水又吹幾個鐘， 吹幾個鐘。西班牙亦都如是，所以南歐邊係一定嘅。頭先阿 William 講得好啱嘅，就係如果我哋講嗰個疫情咧，最嬲尾埋單時一定睇到一樣嘢嘅，就係個政府做幾多係一定唔夠嘅。決定性咧就喺國民本身嘅習慣同埋文化身上。 香港你睇下， 香港 其實有一個血的教訓。2003年嘅慘痛代價，令到今日香港人喺2020年上面，無論你幾衞生意識都好，差都好，你都會有一啲方法去防疫，最少最多係唔出街咯。 係啊， 但係你會諗翻起冇2003年嗰299個人命。 今日香港咪一樣嘅，又一樣噶啦。即係我哋講兩個因素嘛，其一就係2003年嗰個血的教訓，有人命，特別係醫護人員犧牲咗， 無數家庭破碎。 就係自舊年6月以嚟，一班年青人頂住咗個自由行，搞即係可以令到我哋即係喺呢段時間入邊冇咗嚟自武漢呢班咁嘅自由行嘅遊客， 咁我哋就可以蘇花可以頂得住，頂到幾耐我哋唔知啊！ 唔好話武漢啦，我哋咁講，其實呢個分析有講到點解今次日韓啊，或者其他地方啊，新加坡嘅疫情嚴重過香港咧。佢、主要原因就係話，因為自從去年六月嘅反修例運動之後咧， 好 多中國遊客卻步啊，真係唔係好敢嚟啊！一就係驚私了啊，或者驚真係俾人揼。咁佢哋去到嗰度嘅情況之後咧，就會令到當地嗰個受感染嘅風險咧係比香港高。而且當時候好多人嘅防疫意識啊，包括日本人佢哋自己咧，都係冇香港人咁高噶。 唔係佢哋一個好大嘅問題點樣咧？就係日本個經濟咧，佢哋覺得佢哋可以依靠外國遊客，特別係中國遊客去刺激。嗱，呢個係一個好深層次嘅問題嚟嘅。但他們不敢公開講， 你這個社會是變態社會，其實日本呢在這一次防疫或者這一次疫情之後呢，我相信很多曾經很喜歡日本或者當日本是自己第二個鄉下的人呢，可能都有動搖、為什麼那些人做事這麼守舊、為什麼那些人是、文化是這麼變態，發高燒的人明知自己可能已經中招都是要上班，跟著那個奧運、拖拖拉拉是要啲扭扭零零咧，其他國家咧啊都要話啊，我哋取消，因為佢唔想自己孭喎。佢呢個民族 唔係佢係要等到加拿大話唔理，澳洲話唔理，佢先取消啫嘛。佢因為啲國家唔講，佢一日撐 落。今日都可能咩？ 係今日 都。因為佢哋呢個民族係一個好重責，即係覺得責任感咧，唔係隨便要孭嘅。即好似就算你安倍心知肚明，世衞係好唔掂。他都一句都不講，是要靠副手、副總理、 副首相、 麻生太郎呢位前任首相，喺個答問質詢，係人哋問佢，佢先至一個好暗示嘅方法話，佢應該都係叫 CHO 好啲嘅。即係你會見到日本人個文化嗰個醜陋性，其實有一本書好想推薦俾大家睇，《醜陋的日本人》係真係有呢本書，大家去揾下睇到其實日本好多醜陋文化。好啦，新加坡同樣地。因為佢旅遊業，我哋而家睇到一樣嘢就係咩？一個國家如果佢嘅賺取外匯渠道僅此一家嘅話咧，佢必定出任何事喺其他國家的時候，佢自己都會遭殃。 唔係，咁呢個賺喺香港喎， 多元啊嘛。 唔係多唔係多元啦，而係話佢夠佢哋，即係我哋年輕人夠膽同佢講嘅就係、是：屌我唔賺你中國錢，咪點啫？ 其實好傷，我認真。 唔係真係傷㗎，係傷㗎，係傷㗎。 喺金錢角度係傷， 金錢角度傷㗎嘛。 但係喺社會嗰個所謂嘅氣氛，喺公共衞生等等呢度反而會賺到。 但係當其實係唔知㗎嘛，即係去做呢件事嗰陣時冇諗過會發生呢件事。冇人 估到有肺 炎。但係問題就係、是、當其實去做嗰陣時，其實已經。即係已經諗得好清楚、就是，就係我就算冇中國遊客，我哋咪窮啲咯，我哋冇咩咯，但係唔會死人噶嘛。而日本同埋新加坡同埋南韓點解即係原本佢哋應該係比香港處理得好嘅，但係點解比香港差呢？個原因就係因為到尾都要攬住中國遊客嘛。 唔係最好笑喎，真係想笑日本，你封香港人關，你而家封咩？你自己爆咯，俾啲不啦。 係啊，咁啊，我哋封你咯。 跟住其實鑽石公主有好多人就因為你呢個政策連條命都冇埋，包括英國遊客、加拿大嗰啲，就因為你無啦啦話要封住隻船，跟住啲衞生情況又搞唔好，跟住又好似對啲人置諸不理。人哋個教授岩田講真説話。你厚生勞動省都是要咁樣樣去鬧翻人轉頭，仲要一個好變態日本式就係、是、我會記錄在案。 係， 你係令到岩田喺日本係冇辦法生存。 嗯， 但你只係講真實説話。 嗯， 咁所以大家去諗下，日本係咪你哋想象中咁完美咁咩咧？ 唔係，咁佢有啲地方咧的而且確就係、是、相當之醜陋嘅。咁但係綜合嚟講咧，日本雖然頭先你咁講啦，即係過咗疫情之後仍然都唔會去嘅， 冇辦法㗎，本性難改 啊！嗱，咁我哋應間一個節咧，仲有其他嘢，但係呢次即係個尾段咧，我想總結幾樣嘢啦。就頭先提到咧、就是，就係呢個美國嘅而家呢個爆發呢個問題咧，我哋喺未來呢一個月，甚至個半月咧，我哋睇到嗰、那個即係具體嗰個危機喺邊度啦。而佢亦都係美國，即係有史，即係喺自第二次大戰以嚟一個最大嘅情報失誤嘅意思係點解咧？雖然頭先阿 William 講話阿 Donald Trump 上台嗰陣時咧，佢將生產線移翻嚟去即係美國， 佢好想， 好想，但係問題咧，佢呢次睇到佢咧，佢冇諗過呢個醫療，即係嗰個藥物啦、醫療啦，嗰個生產線移翻美國呢、這個即係戰略性嘅重要喺邊度？所以戰略性嘅重要，你今次會睇到嘅就係、是。 今次我哋可以假設一樣嘢，即係我哋暫時仲假設一樣嘢，就係、是、武漢發熱肺炎嘅爆發唔係有動機嘅，唔係有意識嘅，係純粹一次意外嚟啫。我哋唔好理個意外係點樣嚟嘅。但你從呢個事件可以推算到，假設有一日有國家佢發動一個類似咁嘅 生化襲擊， 生化襲擊。頭先我哋已經睇到啦，就係成隻羅斯福號基本上已經要收皮啦，暫時要收皮啦，即係你冇得打噶咯。而家羅斯福號啫，咁跟住點咧？第七艦隊點咧？係咪？ 成個台海或者亞太嘅部署係好大好大好大。 冇，已經亂曬大龍噶啦嘛，實質上係咪啊？咁美國嘅人咧就好聰明嘅，我哋諗到佢哋都會諗到噶啦，只不過而家佢唔會公開講一樣嘢嘅啫。即係換言之咧。Donald Trump 雖然講到即係嗰個全球化，佢哋要調整，要將生產線，但係當其時好明顯，佢冇諗到乜嘢係美國嘅戰略物資。呢、這個戰略物資嘅定義係咩？如果喺之前咧，即係未發生呢個武漢發炎之前咧，佢哋諗啊，純粹係軍火啦、電子通訊啦、最尖端科技、尖端研究嘅電腦、人工智能啦。甚至是这个基因的改造工程，但他没想到一样的就是 medical supply, 医疗的器具的供应。 还有啊，粮食。 粮食。 很多很多很多东西、其实都是可以是当作战略品。 是啊。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看到今次美国是很快地通过一个2兆美金的财政的紧急援助。另外会看到他用一些紧急的国防的法。去到即時要控制 佢，其實實際上應該進入戰時狀態嘅啦。即係如果你叫而家戰時狀態，意思咩咧？就係你譬如知你唔肯生產，即係你慢生產嗰個呼吸器咧，其實個政府要徵用嘅。即係我唔知嗰個美國嗰個憲法嘅情況容唔容許你咁做啦。即係或者當中仲有一個考慮嘅就係，如果佢而家先即係宣布進入一個戰時狀態咧，美國人會 panic 嘅，會發生一啲好離奇嘅事，因為直情成個 scenario 等於睇呢個 World War Z。即係不必做嗰套戲咁樣嘅嗱，即係呢個係有個難度喺度話，我哋喺度講話，宣布呢個進入緊急狀態啦，宣布點咧，唔係咁易嘅，因為後面有一個政治考慮，就係一旦你咁做嘅話咧，會引起好多意想不到嘅後果喺度。點解咁講咧？嗱，我哋香港我哋相對仲比較啲人仲比較叫做係理性啲啦。嗱，我哋就係話去超級市場搶米已經好唔理性噶啦，但美國唔係噶嘛。美國癲起上嚟會開槍射人噶嘛？ 即係買槍先， 唔係槍，第一樣係買槍先噶嘛。所以美國嗰個唔係一個咁輕易話，喂，我哋走去講話，我哋而家進入呢個緊急狀態，我哋徵用你係，即係除非佢去到一個 office 好明顯，即係舉個例，譬如話九一或者偷襲珍珠港嘅情況。但係而家處於嘅情況就好曖昧啊。去到而家美國仲有，譬如我識得自己識得一啲外國記者仲話，嗱你唔好鬧中國啦，呢次唔關中國事嘅，呢次係即係一個意外嚟嘅咁樣。嗱到美國而家仲好多人有呢種咁嘅信， 唔係嘈交㗎。你喺外國好多新聞咧，你見到如果講起武漢肺炎咧、有啲人會留言講係咩 racist。 或者咧，佢係呢度鬧你嘅。有見有個英國人講呢個係 Chinese virus， 嗰個下面有個倫敦嘅、倫敦最多係 left trade， 個左膠就話呢個係 coronavirus， 係 coronavirus。 咁下面啲人即刻同我 嘈。 咁喂，唔好爭論係咩？早應該當初我朋友咁，意大利嘅朋友係一個好好嘅教材。佢係左膠，左到不得了，自己係做獸醫。在这个疫情发生之后呢，他跟我说过呢，这个是小事啊，流感来的。 头的人都 是有。你不要这样闹他们啊，我跟他说 ,03 年我有教训。是你们的国家的个医生找到这只病毒出来。 Barney。 那个也过埋身了。 死了。 好了，去到他几时可以转态呢，有一晚无啦声句。我 做了 嘢。我 positive。我吓。跟住咧就話自己燒，之後就日日都燒啊，又頂唔順啊，日日屋企啊就嚟加救命喉嚨啊，唞唔到氣咁滯，即係個款啊。咁就開始講咗一句説話咧，係完全係唔係左膠講啦。如果係呢一次嘅疫情上面，邊個人再敢幫我同中國講一句好嘅説話咧？哪怕係我媽咪，我都會打爆佢頭骨。係 啊， 佢用個英文係咁樣樣，所以你就見到其實之後有一個問題，我好擔心。亞裔人在外國的生命安全、是一些很極右的俄羅斯、會怎樣呢、或者在歐洲部分一些 不是你不要說 右派 德國都會的 德國 都會的 波蘭 波蘭、 奧地利、 東歐國家，你你喂你我哋咁嘅樣出去， 奶硬 奶硬，唔理你就揼先， 就揼先。 新加坡人，英國有個版俾你睇啦，照揼。佢都唔理你邊度，見你呢個樣 子就打得好金噶啦。嗰、那個就話全即係睇個收尾講就係緬甸嘅，就應該係喺美國。咁啊打到爆曬噶啦，即係細路仔都俾人打爆了。 嗰、那個泰國泰裔泰裔泰裔啊嘛，就毀容噶啦。 毀容啦 嚇。咁但係嗰個問題就在於唔喺你自己度，但係你係受牽連。咁受牽連個原因就係邊度咪就係、是、嗰個地方咯。咁因為我唔講太多啦，大家心知肚明、嗯、如果你由低温嗰一刻開始，你世衛真係同啲人講呢、這個真係人傳人，嗯、而唔係走去不斷咁掩飾太平咩？今日唔會教咁。歐洲其中一個原因就係佢信曬 WHO。 你到而家你仲信佢，因為我就覺得一件即係歧視咯嚇。好啦，嗱咁今日咧就即係講呢個疫情咧就即係蘇花到呢度啦。可能已經有啲觀眾都打咗人問嘅，但係有另外一段新聞咧，我就即係覺得可以今晚同大家去講少少嘅。 邊單新聞啊？ 呢、這個新聞咧就係、 是、笑到咁啊，應該好笑啊，應該 唔係好笑。阿陳浩天係被提獲提名咧，就係、是、 諾貝爾 和平 和平獎啊！我爭啲講咗文學獎， 文學獎，我都想 ，OK OK。咁但係咧就呢個新聞本身咧，阿浩天就唔會喺佢自己嗰邊講嘅。咁我覺得就係、是。如果佢唔講嘅話，我都有理由喺而家我呢個節目佢講講啦。我亦都冇事先同佢夾過嘅，即係雖然頭先佢喺度啦，我冇提過呢件事。咁係咩咧？咁樣我下一次翻嚟就講啊。